前那是友情，哪来当做爱情？偏赞落寞片段。从前错认了人，哪来当做爱人？连最早的天真，也许经过挫败创伤，不觉自怜自伤。世上并无梦里人，也许差错继续发生，依旧莫停莫等，偏寻为恶那声音。是你吗？轻轻远远荡入来，入我梦，是我好吗？今方信这一趟，真的盼到了，真的找到你的声音。心信是你了缘，原来你是那人，原来你是永恒，是我心中诗篇。让我编我故事角色，写我每段插曲，塑造剧情万千篇。就算删过每页每篇，加插剧情地点，也留着这一张纸。时如晚，轻轻悄悄落下来，乱我梦，是我好吗？偏偏想听一次，偏都听不了。 我哋邂逅喺冇标题、不知章节嘅小说之内，就好似两段毫无心理准备嘅情节偶然相逢，写成一个相同嘅故事。两段情节喺呢度互相牵动，彼此关联，然后又各自发展，仿佛远方一缕断烟，留下记忆般嘅线索。兰西夫人剧场之恋爱二分一。 已经踏入初夏，人都变得精神啲。半夜两点都未想瞓，听住收音机，有个女人打电话去电台，喊住咁讲自己喺段三角关系入面嘅矛盾。俾我做 DJ， 我都一样会话。理智啲，世界唔系只系得佢一个，但系感情呢样嘢，几时都系好似摄石咁将我哋吸住。 早晨。 哇，乜神咁早啊？哦，赶住买礼物俾你个 Cindy 啊！ 阿雪啊！ 明知故问，我都只啱啱翻嚟开铺啫。哼， 佢有冇打个电话俾你？ 唉，受咗啲咁嘅重大打击啊，仲有咩好讲啊？你话啊，输俾个正啲嘅，都话拨声吞咗佢啊！你嗰个咁 Cindy， 烂多步都做得师奶噶啦。唉，喂， 对唔住啊，我个人咧有时咁坦白噶啦。喂，你去边啊？ 去边都冇所谓啊。 唉，你真系好想揾阿雪咩？ 系。 唉，真系冤孽啊！嗱，俾啲 tips 你啦，佢一有咩唔开心咧，冇乜边度去噶，最多咪去南丫岛。 南丫岛边度？ 哦，咁啊真系对唔住，我啊的确唔知边度，我啊净系听佢讲过下话会去南丫岛啫。不过我谂南丫岛都唔系好大啫，嗬，有心揾系实揾到嘅。 唔该晒。 喂。 小姐，请问你咧呢套衫有几种颜色噶？ 喂，你过嚟先，呢边吓，一眼见晒有几多只色咪几多只色咯，小姐。 咁试唔试得噶？ 唉，随便你啦。 喂，早晨。 吓，系你啊 ，Sam。 多谢你咁丰富嘅早餐。 哦，唔好系，我半夜咧有啲无聊啫，又难得。你去雪柜积埋积埋咁多垃圾，所以我咪 sorry 啊。琴晚你系第一次嚟我屋企，我咧，我谂我食饭咧饮多咗，攰得滞。 我明嘅，我明嘅。 本来谂住入去瞌一阵嘅，点知太好瞓啦。 咁好瞓喎，只不过咧，你张梳化比较弱咗啲，我啊麻麻地好瞓啫。 我以为你会翻屋企嘅。 先生啊，你自己高贵啫，你住云景道啊，半夜十二点几啊，我谂咧如果有鬼嘅话咧，你屋企啊，好严正嘅佢。 Sorry 啊，我谂我哋误会咗我哋之间嘅了解。 哦，唔紧要，有时有啲嘢咧就要做咗先至，唔系发生咗先至会了解嘅。而且我又冇话嬲你。琴晚你声都唔声咁瞓咗，我又无聊咯，咁啊谂住搵啲细艺啦，所以煮定啲嘢，谂住等你醒咗又加少少咁多多惊喜咯。 几惊喜嘅？ 小姐 啊，点啊？ 有冇咧大 size 啲噶？ 是大呢件，如果唔啱就冇噶咯。 哦，喂，我觉得好啱你喎，呢位小姐。 系咩？ 系啊，你着起咧好挺啊，即係有隻味道散出嚟呢，幾霸氣咁樣喎，真係。 咁咪 厲害， 咁咪好惡啦。 即係唔係嗱，霸氣呢就係一種令人哋覺得不能得的事，唔可以唔望嗰啲感覺，你明唔明小姐？ 嘩，咁啊，咁我要埋呢件，仲有紅色同白色添，俾我。 係好。 唔准你同第二啲女人咁好啊。 我都系唔想你因为琴晚搞到做生意都冇心机做唔成咋。 哦，咁你攰啫，琴晚。 今日冇搞得你一个嘅吓。 系啊，差唔多啦。阿雪咧今日都未得噶，但系咧就俾老板娘滴咗入去 check 下啲新货。 小姐， 系啊， 我俾卡得唔得？ 等等，嗱，我落下咧呢份人啊冇嘢叻。睇人自准嘅，呢隻咁嘅男人啊，正一万人迷嚟嘅。佢自己唔滚咧，啲女人咧都会自动冚埋佢嘅。 咁冚得痛唔痛啊？喂，你讲嘢唔好咁肯定。 唔该，千千万，我啊曾几何时都唔相信。不过佢真系冇其他女人，咁个先点咩嚟嘅？莫非系男人啊？ 系又好啊，真系。 哦，咁啊系，同男人争咧就计落点都过同女人争噶吓。 喂，你真系咁谂？ 小姐， 吓， 对唔住啊。 咩啊？ 你仲未带件衫俾我？ 啊，系 ，sorry， 唔好意思啊。 喂，你下次再嚟拣嗰个小姐，呢度成日都有新货噶。 好啊。唉，今朝一早啊，嗰个咁嘅阿哲又嚟过啊。 系，咁阿雪点啊？ 阿雪都冇翻嚟，所以我咪求求其其、事事淡淡咁，阿雪入咗南丫岛咯。 点佢入去揾啊你？ 唔系咁低 B 系嘛佢？ 系唔奇噶，如果俾我，我一定会去啫。 你绝对唔可以同佢相提并论啊！ 唉，阿哲咧，其实就唔系衰人嚟嘅。 咁你又话同佢唔熟？ 即系某程度唔熟啦。 唔系啊嘛，真系咁低 B。不过就算系都抵佢死啦。 好嘢，好嘢，都不枉我中意你，犀利。 阿雪，雪啊， 吓， 几点啊？ 哦，就嚟六点啦。 哎呀，切，原来我冇开手提，唔怪得之冇人 call 我啦。摆个电话翻部机先。雪啊，啲嘢得噶啦，你先走先啦。你个眼袋好深啊。 系咩？如果冇嘢，咁我先走先啦。 喂，阿霞，有冇人揾我啊？哦，阿雪。啱啱出咗去喇噃，你等阵吓。阿雪啊，阿霞话有紧要事揾你啊。 哦，唔该。喂 喂喂，你个男人啊，今朝鸡蹄咁早就出现啊。 咩男人啊？ 哎呀，扮咩阿哲啊？我个人呢口衰，一时贪口爽，话你去咗南丫岛，跟住呢佢扯声就唔见咗人。后尾呢阿 Sam 咪同我讲，话佢可能会入去搵你喎。本来我唔信㗎啦，正话呢我又口痕喎，问阿 Sam 攞咗阿哲公司嘅电话啦。哈，点知咁啱咁巧，佢又话请咗假喎。他不知道会不会咁低 B， 即系入咗去找你咧？ 唉，系都出翻嚟啦。 希望系啦。本来咧，我就想早啲话俾你听嘅，点知啊陈太个大哥大又打唔通喎。但系我而家讲咗俾你听咧，了咗件心事，解开咗我情意结，安乐啲啦。 咁冇嘢啦嘛。 喂，老实讲啊，等等我陪你先。唔系一阵又话我重色轻友啦， 唔使啦，唔使啦，系咁啦。 好啦 ，OK， 拜拜， 拜拜。陈太啊，我先走先啦。 OK。 小姐去边啊？ 唔该，南丫岛啊。 吓，小姐，我车去唔到南丫岛喎。 哎呀，对唔住啊。唔该，港外线码头啊。 好啦。 我越奇怪自己的自制能力点解差到咁嘅地步，喊咗成晚，写晒日记，细神劈完同自己讲，一切到此为止。何况我哋根本从未开始过，一年前留低嘅噩梦好似咒语咁。但系我根本冇任何犹豫就上咗船，可能吹下啲海风真系会令人清醒啲。我不断咁谂。阿哲，其实系咪真系入咗去呢？又或者佢一早已经走咗，甚至我去到嘅时候都唔知点揾佢。对唔住啊，我想问下咧，呢度有啲咩地方系可以行入去噶？ 哎呀，你想去边啊？ 我想搵人啊。 搵人啊？佢住喺边咧？ 佢都系就咁入嚟噶咋？四周围行下咁噶咋？ 吓？ 呢度冇乜地方好行噶啫噃。嗱，小姐，如果你行山咧，而家咁黑咧，俾你都唔好入去揾啦，系嘛？如果你系想食海鲜嘅咧，嗱，就呢度咧望埋去嗰边嗰辣就系噶啦。 哦，唔该， 我唔使。 当时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傻，去到一个完全陌生嘅地方。揾一个都不知道有没有出现过的人，我一个人站在码头中心望埋去海鲜酒家那边，不是很多人，一串串的灯胆变得实在太光，而码头就变得太暗，就在没几远同样有一个人站在那里，当时他的样子都不是看得太清楚，但我的心已经开始跳得很快，他一步一步地走过来，原来他真的来了，他真的有来到。 从前那书有情，哪来当做爱情，偏赞落马偏掉雪花，从前错认了人，哪来当做爱人，连最早的 不要放手，不好就像现在这样揽住我， 世上并无梦里人，也许差错继续发生，依旧莫停莫等，偏沉遗莫那声音，是你吗？轻轻远远当日落入我梦，是我好吗？今方信这一趟，真的盼到了，真的找到你的声音。 是不是已经好夜了？ 我都不知道。 为什么你没戴表的？ 我以后都不会再戴。 我有戴，以后都会戴住。 多谢你。嗯？这表停了的？ 是我昨晚决定整停它的。 四点？ 昨晚四点。不知道现在几点呢？我想教翻行佢。 我送俾你呢一只表已经好旧噶啦，系喺我读书嗰年华为比赛得嘅奖品嚟嘅。以前我屋企算系穷嗰只，我嘅爸爸应该有两个老婆，我到而家都唔知嘅。我阿妈从来都唔同我讲嘅，一直就系我同我阿妈一齐。在他真的很不行的时候，他就会叫我过香港问我这个爸爸拿钱。他应该是做生意，不过他每次都是给几十元我就叫我走了。我妈妈很少说话，他做什么工都做不长，最喜欢就是望着那张饭后。结果有一天他由那只窗跳了出去，那年我是十岁。其实这些事我都不好想说。我走去伦敦那年，我说过以后都不会被这段日子影响我，所以在这七年来我没说过这件事。 是吗？ 我根本就不需要说给先田听，他是茶餐厅老板的女，我妈在他们那里赊饭数的。Cindy 中学毕业就要在茶餐厅度帮手，所以他成日都执啲正嘢俾我食。阿妈死咗之后，他一直陪住我。那年我是中五生，是他点都要我继续读书。后来他仲唔理他老豆，买了两张机票，攞住四千蚊同我飞去伦敦。他一路做嘢， 一路供我读设计。同Cindy喺埋一齐，好似理所当然咁。我以为系咁，你知吗？喺我第一次喺铺天门口见到你喺橱窗里边整衫嗰阵，我已经好想冲入嚟问你叫咩名。 系咩？ 其实我行咗好多次噶啦，嗰种感觉我真系未试过。在公司听那些同事打广告，讲那些少男少女 dating， 我觉得好做戏，结果自己做晒。 但你个样子做得好叻、哦， 好喜欢看动物纪录片，任何动物，当你见到自己喜欢的配偶的时候，他就会松晒毛，伸晒颈咁话俾对方知，唔需要作咩状啊。好自然，好似啲企鹅咁咧，一见到佢自己中意嘅，佢就会伸长条颈怪叫。 咁嗰啲女企鹅又点啊？ 咁佢咪又伸长条颈咯？如果佢中意嘅，就会将条颈掟埋去只企鹅公嗰度，一齐怪叫 咯。系咪真系咁啊？ 有啲仲会擦下个鼻哥仔添， 然后呢嗰晚我哋一齐坐喺码头，一直坐到天光。我当然一直坐在阿哲特别为我做的张凳上面，挨住他的胸口，成晚听着阿哲的心跳声，一直望着天由黑渐渐变光的时候，我真的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。